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正文第四句开始，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呢度是一句，亦是叙说一件事情。从呢句到第九句，算尽则死，都是详细说明呢个事实真相。咩叫算？算是计算，亦就是我哋常讲嘅加减乘除。命运固然是有，前世所做的业，感得的果报，如果这一生中没有大善大恶，大概这一生的命运确实好似是定数，在这里流转，亦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命论。谚语所谓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那就是没有大善大恶。但是人如果发心行善，对你的定命，那个善它就增长，它会增加。如果做恶呢，你前生修的福报会减少，所以日日都有加减乘除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每日都有加减乘除，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命运才会被人算得这么准。个人命运是这样，家庭命运亦是这样，家运、团体亦不例外，甚至国家、世界，你看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，讲这个世界吉凶祸福，讲大的，他都有个定数。定数不是佛菩萨同你定的，亦不是神明同你定的，边个同你定的？个人命运是自己造作的，你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造作，一家人的共业，国运是一国人的共业，世运是整个世界人的共业。看你造作的是什么，就知道有什么果报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感恶报。这个是真理。 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纯善无恶，仲是离不开因果的真理。你看古人所说《法华经》一成因果，《华严经》五周因果，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所以佛法先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因果为什么不空？因果转变不空，因会变成果，果又会变成下一个因。因果永远在这里循环，永远在这里流转，那就叫因果不空了。那些业因果报，吉凶祸福，永远在这里循环，这种就是相续不空，这个是大道理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佛教我们离相，世间相不要执着，佛法相亦不要执着。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好，法相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，法相应舍，正是因为佛法是因缘生的，因缘生法无自性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，世法佛法都不例外，所以都不可以执着。分别执着就错了，真的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世法和佛法就没有差别了。这些道理《大乘经》里面讲得很多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一切现象要细心去观察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受用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我们观察现在的大环境、生活环境，整个世界都在这里动乱，最怕的是众生造业，业冠满盈。果报就要现前，古人所谓作恶的人现在还未受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好像这些事实，以前历史上记载的，整个历史就是因缘果报的写照。现前那些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看现在有些人他想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做些什么，将来的果报是善是恶是吉 是空，是和，是福，不是都清楚了吗？都明白了吗？过去生中修福的人，这一生不知在修福，专门在作恶，他的福就逐渐在这里减少了。这种就是算减，贫是财富失了，耗是耗损，耗损到最严重，家破人亡。甚至国家灭亡，多逢忧患。我哋而家生活喺呢个世间，呢两句话确确实实系我哋自己一生生活嘅写照。过去生中总算收了些福报，今生作恶，恶报还未现前，还有余福可享。过去生中收的福报不少啊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一生中如果不作恶，如果努力修善，咁我哋呢一生嘅福报绝对胜过现前太多太多啦。呢啲道理如果唔係真正参透嘅人，你同佢讲佢唔相信。点解唔相信？佢迷咗，迷得太深啦。嗰种迷惑唔系冇原因嘅，因为佢而家所睇到、所接触到嘅，好似唔系古人所讲嘅。古人所讲的话似乎是一种理想，不是事实。他所看到的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他相信那些事实真相，其实他看错了。他我们可以肯定他看错了。点解能咁肯定咁讲？古人嘅心系静态，现代人系心浮气躁，佢个心系动嘅，就好似水一样，水喺平静嘅时候，好似一块镜，照嘢照得清楚。如果水上起波浪，照嘢必然会照得唔清楚。从呢个道理，各位细心去思维，人心清净，睇嘢睇得清楚；人心浮躁，睇嘢绝对睇错啦。所以我们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凭什么相信他们的心清净？ 佢哋受染污比我哋少。我哋而家嘅心事係大风大浪，咁自己要清楚，我哋嘅心被严重污染，一日到黑是非人我，贪嗔痴慢，日日喺度增长。我哋对宇宙人生嘅事理点可能睇得清楚？依照自己嘅妄想执着去行事，边有唔做恶业嘅道理？而家学法，想有成就，想得啲受用，绝对要放弃自己嘅成见，要承认自己嘅成见系错嘅。要快啲回头，回头是岸。依照佛菩萨嘅教诲修学，从根本做起。观经嘅三福教我哋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做起。咩叫孝？咩叫养？冇人知道啦。咩叫奉事？亦冇人知道啦。而家大家睇到呢啲字句，自以为是，我都做到。咁就难怪啦，佢自己都做到，佢都做得好好，都做得好圆满，咁佢就成佛成菩萨啦。而家呢个世间自己宣称佢系乜嘢佛再嚟嘅，乜嘢菩萨再嚟嘅，都唔好怪佢，佢自己以为佢成佛啦。喺经上佛同我哋讲，四禅天人、四空天人以为自己成佛成菩萨，而家唔使到四空天，就喺现前佢就成佛成菩萨，误解啦。孝呢个字、养呢个字，意思心广。心广冇边际，我哋能懂几多？等个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，孝养两个字仲欠一分，仲未圆满。呢、这个道理边个懂？正得如来究竟圆满嘅果地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先做到圆满。由此可知，孝养奉事真正做到得力，你就入圣人果位。最低水平是原教初信位的菩萨，用这个标准来讲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未断， 佛所讲的孝养奉事，你就冇份了。你那个孝养奉事是世间法，是六道轮回那边的事，八十八品见或断尽了。你的孝养奉事先是佛所讲的标准，最低标准，我们能做到吗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往生了，你的孝养奉事可以说做到一半了。这种是佛的标准，但是你念佛一心求生净土，能不能真的生净土？要真往生才得的，念佛不会往生，那不得了。那为什么不会往生？你要想一下，你一定要将不会往生的原因消除了。智者大师教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细心想一下，佛菩萨真是慈悲到极处，用五停心观的方法帮助我们做助手，帮助我们破除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些烦恼，佛真的有好方法，但是那些方法我们不肯去做。如果依照那些方法去做，会有效果的。就算未能了断三毒烦恼，绝对可以降伏，亦就是令烦恼减轻。烦恼轻，智慧就增长。你不肯认真努力修学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往生要达到什么水平？五品位是最低的水平，智者大师跟我们示现的。他老人家往生，弟子问他往生品位是怎么的，他老人家说五品位往生，五品位生凡性同居土，五停心观，五品位，讲老实话，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能做到。智者大师教我们这个方法，他自己做出个榜样，慈悲到极处了。所以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，观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，我们现在确实多逢忧患，现在这个世间的人有几个人在这个世间身心有安全感，生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，你说几可怜， 你话几痛苦呢？亦就系我哋不幸生喺呢个乱世，大乱之世，我哋能唔能得到身心安全？有，只有喺佛法之中，只有喺圣言教学之中，我哋可以得到。咁就系一定要了解呢啲事实真相，知道自己从边度嚟嘅，知道自己往边度去，知道呢个世间种种业因果报，我哋心先能安。所谓理得心安，道理得到明白咗，心就安啦。嗰啲道理事实真相你唔明白，你个心点可能会安？呢啲事情我哋唔知唔得，唔清楚唔得，唔学唔得。你想知道想清楚，咁唔学习点得呢？学仲要习，习系真做，你先能有真嘅体会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